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238集，前往清迈。睫毛颤了好几下，冬至慢慢地睁开眼睛。窗外是湘江的高楼大厦，远处港口船只进出，现代社会的真实感瞬间扑面而来，空间与时间的跳跃令人产生不真实的虚幻感。直到他看见龙身也缓缓睁开眼睛。上次神交猝不及防，他甚至来不及感知什么，从头到尾都被狂风暴雨一般袭来的信息所淹没，就像一个从来没有见过水的人突然之间被扔进温泉里，纵使温泉足够舒服，他却无暇顾及，手忙脚乱。相比上次的单方面的初探，这次显然称得上是真正精神上的交合。神交并非窥见对方的心思，而是开放自己的识海，让另一个人进入，两种意识形态交汇融合，从试探到接近，再到彼此了解，远远比语言上的表白更具冲击性。在此过程中，一方对另一方无法防备，假如另一个人心怀叵测，想要趁机暗算，无论对方平日如何强大，这一刻都如剥开硬壳的柔软的内心，任凭攻击。对于修行者而言，常年累月在危险中游走，防备心比常人更重。龙身此举无疑是已经表明了一种态度。冬至现在降头未解，也许有他们所不知的降头术标记残留在体内。这种情况下被侵入内心，龙身几乎是担负了极大的风险。但比起花言巧语，龙身更愿意用行动去表明。若无把握的话，他绝不会轻易说出口。就像当初在电话里，听见冬至表白，他干脆利落地拒绝。但只要他说出口的话，就必然会兑现。两个人都没有说话，在这种时候，言语似乎成了多余。比起上次的平静，龙身这次明显情动，面上也有了微红。冬至依旧沉浸在刚才的景象里，他看见龙身彻底打开的识海，那是瑰丽梦幻无穷无尽的洪荒宇宙，那是星辰尽头万物归处无法用语言与文字描写的美妙与壮阔。而在那片识海之中，他自己的弦与龙身对接并融合，双方的识海终于慢慢相通，如同弦乐与管乐终于能够合奏出一支小曲，哪怕音色还有一些单一，但他们的确逐渐在靠近。而这种满足感比任何肉体上的交合来得更深。 师父，你看见了什么？ 我看见雪山之巅，放眼皆白，风雪交加，冰冷入骨。 神交之中，双方看见的景象也并不一样吗？然后呢？ 然后我看见白雪皑皑之中生出一株小草，天地都是灰白，只有它是绿的，生命顽强，勃勃向上。我走过去，用手帮它盖住头顶的雪花，然后它开始慢慢的生长，变成跟我并肩而立的树苗，又继续长高，最终成为我头顶为我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。看着他，我心里很欢喜。 龙身的语调缓慢而平和，他却听得眼睛微微湿润，仿佛也能看见一个蓬勃的生命在践行最旺盛的轨迹。龙身说罢，嘴角翘起，冬至不知不觉地跟着笑了。白袍降头师协会这次的回复出乎意料的快，到了第二天傍晚，那位信差大师就给龙身发来了邮件。他告诉龙身， 宋恩此人曾经是缅甸显赫一时的降头师，几十年前缅甸战乱，他投靠了其中的一支叛军，被奉为上宾，结果后来那支叛军战败，他也跟着不知所踪。但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间，他并非一直默默无闻的，据说他在一带颇有名气，连那些无恶不作的毒枭路过宋恩的地盘时，也要老老实实恭恭敬敬，不敢得罪半分。正因如此，齐蕊一旦提供了宋恩和太北这两个关键词，信差很快就帮龙申找到了人，甚至连具体的地点也提供了，就在太北再往北，群山密林边缘，一个叫仙达的小村落。宋恩的地盘据说就在密林之中，那些有求于他的人总要千里迢迢先到仙达村，然后请人去宋恩那里通报，得到允许才能进入宋恩的寨子。就在龙申和冬至还在阅读那封邮件的时候，信差来电，提出了自己想和他们一起过去，如果能劝说宋恩为冬至解降，那就再好不过，如果不能的话，他也许能帮上忙。龙申自然不会拒绝，他向信差道谢，双方约好了在清迈见面，再一起北上。挂断电话，他向冬至说了此事。冬至有点奇怪， 信差怎么突然想要跟我们过去？ 宋恩是黑袍降头师，跟信差本来就势不两立，除了韩琦这件事，宋恩以前在本国也没少用降头害人，只不过他极为厉害，少有人敢招惹，信才也无必胜把握，现在有了我们加入，他自然也想趁机把宋恩铲除。信才也是降头术的大师，有他加入，我们会增加不少把握。 冬至明白他的言外之意，毕竟他们这次不仅要对付宋恩，还有宋恩背后的天魔，可以料想这将会是一场腥风血雨。宋恩通过奇蕊也已经知道他们迟早会找上门去，他们这一去，等待他们的可能是精心准备的陷阱，但龙申和冬至他们别无选择，再三犹豫反倒夜长梦多，不如直截了当正面解决问题，所以龙申提出稍作休息就立刻出发，冬至自然没有异议。不过出发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，何玉发信息给冬至，关心他的降头。冬至将事情进展大致说了一下，何玉兴致勃勃地说要过来帮忙，结果信息被龙申看到，当即就被以意图擅离职守为名扣了半个月奖金，何玉顿时什么也不敢提了。在确认了消息和路线之后，龙申立马就订了前往清迈的机票，两人抵达清迈之后，很快就跟在附近等候他们的信差大师碰面。信差面容干枯，身材瘦小，唯独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令人不敢久视。一般的降头师与世俗格格不入，难免令人感觉古怪，但信差与皇室往来很多，经常出席公共场合，应答往来悉如常人，相处下来甚至还很风趣幽默。他还带了一名叫肯塔的徒弟，师徒两人都做僧侣打扮，这在当地很常见。信差在本国的声望和地位果然名不虚传，当地的行政长官听说他要到来，还亲自过来宴请他们，不过都被信差的徒弟出面婉拒了。四人没有多耽误，隔天就乘坐火车一路北上，火车的终点站在边境地带，接下来的路程需要转乘汽车，四人辗转了一大圈，路途艰辛自不必提，才终于来到了信才口中所说的仙达村。缅甸境内因为长时间的打仗，各种势力割据，到现在也还没恢复全面和平，有些地区经常是炮火连天，白天打仗，晚上谩骂，生活在和平国度的人们难以想象，在两国边境地区更是聚集了数以十万计的难民，这些人无家可归，只能在边境线上做点小买卖，朝不保夕，勉强度日。而仙达村就在边境一处高山脚下，那里密林遍布，没有当地人的指引，外人很难不在里面迷路，更不要说找到宋恩了。 龙申和冬至虽然是修行者，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，他们肯定得先问路。而仙达村人口少，对万人很是敏感，一个不好就会被宋恩提前得知，陷冬至他们于被动的境地。 不如我们兵分两路，四个人分开走，一人在明，三人在暗，这样可以分散目标，也可以留个后手以防万一。 信猜大使道， 分兵也是不错的办法，我让肯塔与你一起吧。 不用了，你们都是本国人，而且他们一看你们的打扮就知道你们不是普通人，我一个人过去装成去向宋恩求助的人，更能降低他们的警惕。你们离远一点，如果能找到另外进去的路再好不过了。宋恩那人既然能够料想到我们会找到奇蕊，肯定也会早等着我们送上门去了。 对方可能料到龙身会来，但未必料得到信猜，这种时候他们的底牌越多胜算越大，因为眼前就是宋恩的地盘，过江龙再猛也容易中了地头蛇的计。听他说的有道理，信猜点点头同意了这个方案。 嗯，不要莽撞。 听出其中的关切，冬至朝他笑了一下，挥挥手转身朝村落的方向走去。等他走出一段再回头，龙身他们已经不见了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